么春意流如烟，不定你唱惊喜，就能雨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沙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于秀娘和张芳救了大和尚胡林。这胡林呢，也是个侠客呀。在陕西提起胡大侠来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他就是金凤山山下山神庙的主持，因为他不忿慧宾，认为慧宾不配做个出家人，胡作非为，纵图行凶，用啄木香把粘的人的眼睛给啄伤了，还控制着解药要挟人，这哪是出家人所为。胡大侠为了报答这个不平，暗中监视山上发生的事儿，他都清楚。他打算夜探山谷，进山东，把解药给倒出来，往公馆一送呢，给帮个忙。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，叫人给抓住了，吊在山洞里边。要不是救得及时啊，他就得死在这儿。但也有一样好处，他在空中吊着，慧宾等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张芳问他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，胡林这才说您啊，得把总弦给破坏了，这总弦要不破坏了，到处都是消息埋伏，你看着没事儿，一碰就出事儿。我上回就一碰这瓶子，脚下翻板转动，我掉到地道里头了，叫人把我抓住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动。哦，总弦在哪儿你知道？知道，我看见他们鼓鼓叨叨的往西北方向，你们看。张芳和于秀娘往西北看看，也没啥变化，没啥两样。哎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你们二位随我来。转到西北这地方，他们蹲下，胡林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 这山壁这块石头是活的，能转个，总贤在那里边呢，慧斌他们骨头我看见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张方用大锥子一点，就见这块石头一转个，咔嚓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咔咔咔咔咔，这玩意研究的真地道。这石头一顺过来，打开一扇窗户往里一看，就好像司机使那方向盘一样，有一柄铁舵呀，在里边呢。这就是总弦啊，怎么拧？胡林说我看不清楚，你反正拧这玩意儿，消息埋伏全都能死住。张方犹豫了一会儿，这玩意儿拧好了行啊，要拧坏了，他妈可坏了，我们仨谁也出不去了。事到了如今，就得豁出一头去。他把大锥子背好了，扭回头跟于秀娘说：“婶儿啊，哎，我有几句话得向您交代清楚。孩子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哎，我呢现在就是破坏这个总弦，因为我是个外行，我不懂。也许成功，也许失败。成功了一好百好，一旦失败了，就会引来无穷的大祸。或许啊，把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到这儿了。我爹和我娘呢，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千顷地一根苗啊。我长这么大了，我还没娶媳妇，更谈不到传宗接代。哎呀，就这么死了，我真是不心甘情愿的。但怎么办呢？为国家效力，为朋友帮忙，那就得挺身而走险。您呢，牢牢记住，一旦我要龙归沧海，御驾宾天，您让我爹呀别难过，让我娘也甭想我。哎，他们想办法呢，哎，再生一个，不就得了吗？啊，这后事我。于秀娘一听这个腻歪，张方你怎么信口雌黄，竟说这不吉利的话，你要怕闪退一旁，交给我了。哎，婶儿，这事不怪我，该说的话就得说，说完我心痛快，我估摸着还不至于那样。嗯，好，现在我就动手了。张方趴在地上，让于秀娘拽着他脚脖子，让胡林在这巡逻，恐怕有人偷袭。他把上半截的身子探到这洞里边去了，这才够着，双手握住铁舵，往左边拧了拧，拧不动，往右边晃了晃，晃不动。张凡一琢磨，嗯，凡是这东西往里拧，越来越是死扣，往外拧越来越松，看来我得往里拧，一拧拧死了，这消息全不能动了，大概是这么个理儿。呸，我攒点劲，嗨，嘎吱，有门，嘎吱，有门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再也拧不动了。张方一看行了，哎，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了，也不知道拧的是对还是不对。 他把这身子又吞出来了，把满头的汗擦了擦，把眼睛睁开。婶儿啊，我说胡和尚，不知道我拧的是对还是错，现在取取药看看如何。于秀娘急不可耐，转身来到高台，小张方那样用宝剑探道，踩上地不抬起脚来，往前出溜。哎，一切都平安。到了桌子近前，用这宝剑拨了拨了这瓶子，一拨了八大，瓶子倒了。一看底儿接触桌子面这个地方，什么埋伏也没有，这才放心，伸手把白玉瓷瓶拿到手里，心呐唰就放下了。张芳啊，你明对了，是吗？嘿嘿嘿嘿嘿，一回生两回熟啊，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，我心就有底了。我婶儿，您把那药交给我，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。哎，我问过王十五、王德霞，他教给我怎么辨认真药还是假药。好吧，瓶盖拧开，张芳提鼻子一闻，清香扑鼻，大概是真的。往手心又倒了一点，一看是黄色的药面，仗着胆子沾了点唾沫，又闻了一闻，真的，真的一点都不错了。哎，我的妈，为这点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。瓶盖拧严了，婶儿，您带着是我带着，张芳啊，带到你身上保管，妥善带好，切莫丢失。哪能呢，费了这么大劲儿得的手，再叫他丢了，我就得抹脖子。把药揣到怀中，怎么蹦怎么拧也掉不了了，张芳这才放心。胡林在旁边提醒二位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快走啊。顺着原道出了山洞，来到洪水河，小船在这儿呢，三人上船，张芳在这摆渡，过了洪水河直奔鬼门关。出了鬼门关一拐弯，顺着原路他们就跑下来了。一边跑，张芳一边问胡林，我说大和尚，你奔哪方发财呀？咱们顺路，顺路啊，一块儿走，到了外边再分手，我再回庙。这样仨人奔山口，这个山口是奔金凤山下头走了。走着走着，冷不丁就听前面呼哨一响，抬溜溜溜溜溜，抬溜溜溜溜溜，伏兵四起，哗！把道路给拦住，灯球火把、量子幽怂，照如白昼一般，全都是僧兵僧将。为首正中的正是大和尚力胆侠慧斌，就像慧斌手中提着十三节墨骨鞭，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此等候。张芳这么一瞅，脖子都冒冷气，坏了神儿，又遇上麻烦了。孩儿啊，别怕， 有我呢，非黑行。于秀娘就跳过去了。要怎么说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。这于秀娘初出茅庐啊，而且打仗竟打胜仗了，无形中就助长了他的勇气。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强敌，是毫无惧色。宝剑一晃，打了一道利闪。我说：“对面，你是什么人？”弥陀佛，会宾是也。这一叫，山谷都应回音呐、啊。就这个气势，就占着上风。胆儿小的，当时就得打蔫儿。胡林下的倒退了几步，跟张芳说：“少侠哥，这家可邪乎！你看哪一关都好过，唯独他这一关很难过得去呀。我真担心，我们还得落入他的魔掌之中。放心，放心吧。”有我在这儿，你有双保险，你怕什么？先看我婶儿的，我婶儿不行，还有我呢。你胡林心说：“你把我吹死得了。”实指是张芳，真不是吹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芳离开普陀山，跟他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提出要求。借来了卖门弩，在他怀里带着呢。张芳早盘算好了，我跟我老师下了保证，轻易不使用卖门弩。假如说今天晚上时不可解，有性命攸关之际，为了保护解药八宝莲花露，我就得使唤使唤，我拿卖门神弩揍揍惠宾，要不他怎么有主心骨呢？但是还得看于秀娘。就在这时，于秀娘跟惠宾两个人站在一处。惠宾心里还纳闷儿，这个年轻的姑娘充其量20岁挂零啊，这宝剑怎么这么亮？这什么宝剑？叫不上名儿。哎呀，伸伸手，他一看，大吃一惊。这女孩的能耐怎么这么高？我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，也比不了她呀。看来我不能掉以轻心呐、啊，不留神，命就去扔了。因此，舞动十三节墨骨鞭，力战于秀娘。说到这，咱还得介绍几句。惠宾怎么在这守把着呢？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，原来这山洞里头都有暗道机关，总贤那块已死住，惠宾的方丈室呢，自鸣钟就响了，嘡啷啷啷啷一响，钟响报警，惠宾就吃了一惊，哎呀，什么人知道总贤呢？不碰总弦，自鸣钟不能响啊！莫非今天晚上就有人来盗药来了不成吗？我们打赌机长3天的期限呢，这才头一天呢，谁来了？故此领人到山洞去观看，走到这儿， 正遇于秀娘和张方胡林，这就是经过呀。话不投机，当场一动手，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。于秀娘也吃了一惊，他一瞅这大和尚掌中十三节墨骨鞭，神出鬼没，用宝剑伤不了他的家伙。方才碰了两下，火光直闪，知道他是宝家伙。一瞅这大和尚人高马大，背后还有好几百个帮凶，打长了恐怕要吃亏。扭回头，他跟张方说：“孩儿啊，分兵两路，你走你的，别管我。”于秀娘这话呢，不敢公开说。他那意思是什么？说张方，你贼精八怪的，你在那杵着干什么呢？你还不回店房？你去送药去，我在这盯着，能盯着我就盯着，盯不住我也撤。总而言之，咱没白来，把药弄到手了，快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啊！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，还在那杵着？万一我盯不住了，你不也得玩完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张方一听，如梦方书啊，对，婶儿啊，好嘞，您呢先在这块活动活动筋骨啊，哄着这秃驴啊，先玩玩，我去去就来。他一转身又跟胡林说：“我说大和尚，我们救你可不能白救，对不对？”啊，那自然是。要那么样，你在这给关帝撂阵啊，帮着我婶一臂之力，你在这可别动，我先告退了啊。他把胡林给放在这儿了，张方一拐弯顺着原路他跑了。干嘛往回走啊？这得找出山的道啊。他转过身来，往东边看看，往西边瞅瞅，就这么一条道，两旁边都是高大的山坡，古木狼林。张方一想，我进树林子爬山坡吧，怎么说我也得转得出去。我都计算过，从四合老店进山不超过五里地，就凭我的脚程，只要到了前面一哈腰就回到店房。想到这儿，亚兵刃俯身行，三窜两纵进了密林，连窜带蹦，他这路撩啊，跑的是蒙灯转向，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。张方不由得心里头起急呀、啊，这玩意古树参天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这往哪儿跑呢？我光凭着心里的数不行啊，我得看看呢，辨辨方向再说。他一看这树林到了头了，又往前紧走两步，从树林之中出来，眼前是双阳岔道。哎，我的妈！哎，他擦了擦头上的汗，仔细拢目光辨辨方向。哦，辨认出来了，对，奔东北这条道就离开了金凤山，可能是奔四合店去的。西南这条道是奔大山里去的，对，我就走这条道。他确认好了，刚一拐弯，面前站着仨人，这仨人有背着手的，有叉着腰的，正盯着他。